我是潘蒲谦，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一第十九。夏日兰亭怀新带，作者万浩然。山光忽西落，池月渐东上。散发乘夜凉，开轩卧闲躺。河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。欲取鸣琴弹，恨无知音赏。感此怀故人，终宵劳梦想。读完了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